通过这个镜头也看见了，天一旁边呢坐了一位老师。那这位老师呢，就是我们今天也是请的嘉宾啊，叫萨巴蒂娜。哎，这个名字好， 欢迎萨巴老师。 好，大家好。 哎，那个老师想问一下，就是刚才也是看到你这个名字，想问一下你是汉族的吗？ 对，我是大汉民族的。 那这个 萨巴蒂娜是我的笔名。 哎，笔名、啊、说明咱们老师还是出书的嘛，对不 对？ 对， 写字的。 你看一下我手中的这本书、嗯、哎，这本书 像女王一样吃早餐。 对，那说明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关于吃早餐的、 哎、对、嗯、这个俗话说嘛，早餐要吃好，午餐要吃饱、 嗯、 晚餐要吃少。 对， 这个吃好呢其实还是挺重要的。 是，那究竟怎么吃好呢？今天我们老师呢也是会跟我们分享他的经验、嗯、啊。好的，那闲话不多说，我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 好的，欢迎回来。 有默契啊、 嗯、好的，欢迎回来。 那今天麻辣烫的第一条呢也是和大学生有关啊、 嗯、 先问一梦一个问题。 好， 你大学时候喜欢坐在哪儿呢？上课 最后一排啊。 为什么？好睡觉。 好睡觉啊。而且我觉得坐最后一排，就是因为上大学之后都是那种阶梯的教室。 嗯，对对对。 然后总感觉坐最后一排很有安全感， 这个视野也很好。 哎，天一用鄙视的眼光看了我。 咱们坐在 天一的蔑视， 这么远你都能看出我目光当中的鄙视了是吗？ 天一喜欢坐第几排？ 我大概是第二排的左右，右边第二排。嗯，大概是这个位置，因为这个位置就是上课的板书会看得很清楚、 嗯、 然后老师听的，因为咱们那个大学的那个讲台不叫讲台、 嗯、 就是控制台、 嗯、 控制电脑控制台通常不是在中间，它是偏左一点、 嗯、 在右边呢就没有这个阻挡，你可以直接看到老师所有的状态、 嗯、 所以那个位置我觉得听课的效率会更高一点。 嗯，天一说的都是听课，我们说的都是睡觉。说的不是一个问题、 哎、你们没有找到重点。这个位置貌似很危险，但其实你要干点什么、嗯、老师反而注意不到，因为老师都看哎，最后一排的同学你现在是不是睡觉呢？反而盯着你了，你知道吗？ 那我们的萨巴蒂娜老师，您肯定比我们稍微年长一些、嗯、您那个时候上大学的时候您喜欢坐第几排啊？ 我喜欢坐第一排。 喜欢坐第一排。 好学生，好学生。 咱们这个 坐在前面的 萨巴蒂娜老师一看就是一个 学霸。 对，学霸，所以才能为我们编写出这么好的书。 对， 因为一般来说老师会给你印象分。 对对对， 你坐第一排的话 的 他经常看到你。 这个真说对了、哎、 大学确实是他的印象分是很重要的、 嗯、像我们今天第一条资讯呢就是和萨巴老师说的印象分有关系啊。 嗯， 据调查显示有32%的大学生呢喜欢坐在前排，那22%的学生不喜欢坐在前排。 嗯， 爱坐前排的学生中呢大部分是大一新生，因为他们对大学生活有向往嘛、嗯、 对， 就想在这个刚开始的时候一定要珍惜好这个时光，可能到了后面就坚持不下来了。 是， 嗯，然后呢有学生称坐在学霸区，也就是我们说的前排一二排， 嗯， 很容易被老师关注，只要上课认真，这个期末老师会给一个好评。 对，起码怎么也会给你一个就是及格分嘛。 何止及格，一看一梦就没有坐过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拿来的好处可不只是及格分，一定会非常高的分数，对吧？ 基本还能落到奖学金。 对， 可是我们也没有什么机会了。 嗯，对，我们现在已经快要离开大学校园了、 嗯、 没关系啊，我们还可以去温馨一下。 是的，那接下来这条资讯呢也是跟秋天是有关系的。 嗯，这个 昨天已经是秋分了，所以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多穿衣服，注意保暖啊。 对， 接下来这条资讯呢就是请把你们的裤腿放下来，这种美丽是要吃苦头的。 嗯，为什么呢？ 其实就是我觉得爸爸妈妈应该也经常说过，哎呀你赶紧把那袜子那个 穿着 啊，不是，把那个秋裤套在袜子里保暖啊， 特别俗的一种穿法。 对，其实就是很多人认为这个露脚踝既能显示这个腿长又能有骨感， 嗯， 是时尚的标志。 对，我就喜欢。 但是啊咱们这医生说了，建议由于脚踝皮下脂肪较少，保暖性差，如果过早的露脚踝有可能导致脚踝的关节疼痛，甚至是老寒腿 寒。 对、 嗯、 寒从脚底生啊， 春捂秋冻 是很重要的。 对，我秋天的时候就特别喜欢，特别是秋初和春末的时候，就喜欢露脚腕。然后这个因为脚的这个皮肤比较嫩，所以有时候呢就会被秋风吹得起这种清冽的皮， 对， 然后就很疼，但是还是要坚持。 是啊，一看你就是没有看我们昨天的化妆间。 对，我们昨天特别聊到各种时尚单品的袜子，既让你美又让你不会老寒腿，知道吗？ 那我一会儿就 一定没有看， 复习看一下。 我错了。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第三条资讯呢，和我们今天主题有关。关于吃早餐的事情，你了解多少呢？据这个调查显示啊，爱吃早餐不爱吃早餐啊，后果很严重。德国一项新研究发现，早餐会影响一天的心理和生理。参与研究的人们表示啊，吃早餐他们的心情和记忆力会更好，让这一天的忙碌啊都会更加慢下来，就是不会特别的焦躁和烦躁。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早点起床，留出时间来吃一顿好吃又吃得好的早餐。 哦，其实我确实有这种体会啊。最近一段时间也是处于养生的阶段。 养生？你才多大聊养生？ 没有，就是我舍友最近也是每天早上8点醒，然后因为我们现在宿舍是3个人，然后每天他就会拽着我和另一个舍友一起去吃早饭，而且早饭就是小笼包或者是蒸饺，然后一个小米粥啊。 哎呀，一听你们吃的一定不是广院的食堂啊，是吃外面的小灶。 对，没错。然后吃完之后，哎，回去感觉这一天的时间的长度就拉长了。 是这样的。 有没有感觉？ 哦，这个说明你们起得早了，不说明你们吃早餐了，好吗？这个好处跟吃早餐没关系。 吃早餐是有原因的，好吗？ 这不是， 就是早上时间早起了吃个早餐了，是吧？ 对，早起吃个早餐，哎， 身体棒棒， 身体棒棒的。然后这一天呢，你又精神饱满，然后呢，哎，这一天时间也感觉变长，你还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有意义的事情。 像我上学期就是很容易起懒床，然后就会错过吃早餐的时间。那这学期新学期开始嘛，给自己立一个标杆， 对， 就是要吾日三省吾身。早起了吗？吃早餐了吗？锻炼了吗？ 对， 先从早起。 我好奇啊，你到底几点起？ 其实我起的挺早的。 几点？来说出来。哎呦， 8点就很早。 老师，您知道咱们普通的上班族8点是在干嘛吗？已经开始一天的工作了，好吗？ 是吗？ 在地铁上挤着，或者已经开始工作了。 已经到了。 8点嘛，其实很多人已经开始工作了。 对，确实应该养成早起的习惯， 早睡早起的习惯。 对，早起早睡，早睡早起。 对，好的，那今天的女生麻辣烫这一部分呢，就差不多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百分百 party 女神下午茶。 在进入百分百 party 之前呢，我们先来说一下我们的收听和收看方式。 好的， 那我们的女神百分百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的微信里边查看，点击右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的情况了。 是的，同时您还可以关注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易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实时状况了。好的， 进入女神下午茶。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女神百分百之女神下午茶，我是小蕾。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天一呢？ 哎，你们没有给我话，让我怎么介绍自己？ 天一呢？ 问一下，大家好，我是女神的闺蜜天一。 主要是想要介绍我们的萨巴老师。 对，我是萨巴蒂娜。 萨巴老师是美食专栏作家，今天邀请他来我们直播间呢，也是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早餐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好吃又健康的做法，千万不要错过，我觉得对我非常受用，因为我立志想吃早餐。 我有问题，主持人，刚才我问了你们两个几点起，刚才一梦说了他是8点多，对吧？ 谁说的？那是小磊。 你刚才也说了8点钟你室友把你拽起来。 不是，那是拽起来。 哦，就实际上你8点钟还没起呢，是吗？ 不可能起的，你没有看我今天发一个朋友圈吗？ 你发什么了？ 朋友圈我说了，这个赖床是对周末最好的尊重。 哎呦，我的天哪！还对，把赖床说的这么高大上的， 对呀， 赖个床还这么。 我们要问我们老师，8点钟吃早餐，你觉得这个时间很合适吗？ 8点钟吃早餐呢，确实是有点晚了。 但是周末呢，假如说因为周末我觉得很多这个年轻人喜欢补觉，我觉得这也是没有什么不好的。那么你可以吃一个 brunch， 就是把早餐和午餐结合起来， 嗯， 就是起来之后再吃是可以的。但是建议平时周一到周五因为都要学习和工作，那么还是尽量早一点吃。 对对对， 嗯，我觉得是其实七点吃是比较理想的。 七点， 听到了吗，小磊？ 七点吃好了， 七点吃哦。 改一下闹铃，我六点半就起。 没有关系，小磊，你可以七点起来，就是6:45起来吃一下，然后 接着再 吃 完， 先睡一会儿。 这也是 这样这样好吗？对身体 不太好 吧？ 吃完饭不要立刻就睡觉。 嗯 嗯。 可是我每次都觉得吃完饭就很困啊。 对，那是还是因为你并没有适应经常吃早餐。如果你经常吃早的话，就不会把这个习惯培养成了， 习惯成自然。 早点吃早餐也是有科学道理的， 嗯， 因为假如说你8点钟才吃早餐。 嗯， 那么你可能到了公司或者在学校开饭就12点钟就吃了，那么中间间隔只有4个小时， 嗯， 甚至可能还要短，嗯，那这样的话其实是那么中午到晚上的要很间隔很久， 嗯， 可能是12点钟吃完，也可能有些人要8点钟才吃晚饭， 对， 嗯， 这个间隔太久了，所以呢你可以尽量把早餐提前 这样 尽量让早餐和中餐中间间隔的时间长一点，而且 也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一样，会显得这一天特别长。 对， 这才真的把时间拉长了。你那个8点钟还好意思说拉长了？ 觉得已经很长了。吃了早饭就把这个一天的时间都充实了起来，感觉 对。我觉得吃了早餐的一天和不吃早餐一天那是完全不同的两天。 嗯， 哎，我们可以试一下啊，就这两天就是抽一天试一试， 抽一天， 抽一天，你这说的太没底气了。 抽两天吧，抽两天咱们试一试。 看来两位主持人都是不太吃早餐的。 哎，老师，我觉得这反映出来现在的学生群体的整体的状态啊， 对， 就是因为课业可能没有那么大压力，然后加上晚上玩的又晚，早上就起来的晚，所以早餐自然也就不规律了。 嗯， 其实我是真的特别想每天都能起来吃早饭，但是一是时间上不行，二是不知道去哪儿吃或者吃什么， 嗯， 就是去外面买的话还要走很远的路，如果自己做的话又懒。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几乎是所有人都面临的问题，因为早上的时间都比较紧张，尤其是上班族，起来之后要洗漱， 对 吧， 嗯， 然后呢如果你还要再花很长时间做顿早餐，吃完之后可能已经迟到了。 女生还要化妆呢，对吧？ 对， 还要化妆才能出门，还要匀出点时间来。 对 对， 我觉得早餐的重要性呢，我觉得不用多说了，因为我觉得可能大家全都知道，我就拿一下我的图书的数据说一下吧。 好 啊，因为我是做图书出版的， okay， 其实通过图书的这个销量，我也能够大概了解到这个目前这个整个咱们中国人民的一个心理，还有目前的一个健康状况。 好， 其实在若干年以前呢，我出过一本早餐的书，也出过一本沙拉的书，那还是我在为上一个东家服务做主编的时候出的，那时候销量一般。但是呢最近我出版的早餐的书和沙拉的书销量非常非常的火爆， 嗯， 我觉得就跟现在人其实对于早餐还有对于 关注健康 简单早餐， 嗯， 对，关注非常非常关注健康， 嗯， 尤其现在我的书是年轻人买的更多，因为我觉得年轻人现在也越来越关注自己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 嗯， 所以可以请两位主持人从现在就开始，就 加入吃早餐的行列， 加入吃早餐的行列，而且加入吃健康营养早餐的行列。 路边摊就算了啊，那些油的东西，炸的东西， 还尤其是你看咱们中国这些传统的早餐，比如豆浆啊、 油条， 嗯， 然后小笼包啊、饺子啊，甚至有那种小馄饨啊， 嗯， 这些的。那您觉得这些算是？ 其实我觉得这些早餐都是可以的，一般对，因为。对，我觉得没有特别大问题，但就是少了一两样东西。因为你刚才提到，你现在是被室友拽起来吃早餐，吃的是小笼包，喝的是粥，对吗？ 对。 你注意到没有？其实你吃的主要是碳水化合物， 没有蔬菜，啊， 没有蔬菜， 没有维生素， 没有水果， 咸菜算吗？ 没有， 哪能叫蔬菜？ 你不能吃很多的咸菜， 对 吧？ 而且很咸，盐含量太高了， 对，盐分太多。你吃小笼包吃粥都没有问题，这个其实给你补充了比较多的碳水化合物， 嗯， 还有部分的蛋白质，但是其实膳食纤维， 嗯， 还有维生素这些摄取是不够的。 那 而这个对于那种喜欢减肥啊，喜欢就是美容的女孩子来说是比较欠缺的。 那老师还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我起来之后吃一个三明治。 三明治不错， 三明治是 OK 的。 对，三明治里面要其实像那个赛百味，我觉得那个是很好的，那个是一个早餐， 嗯， 因为它有特别多的蔬菜，蔬菜量特别大，你可以多放一些蔬菜，而且能 这个饱腹感比较强。 哎，老师，我有问题了。听你这么一说呢，我就觉得大家以前经常会吃到那些快餐，西式快餐，就是那汉堡包，大家那就是基本就是两片面包里面夹点肉和菜，大家都觉得那是不健康的食物。但是刚才您说赛百味这种三明治呢，它又是比较健康的。那其实是这种快餐到底适不适合当早餐来吃呢？ 赛百味呢和一般的这个我分别说啊，其实赛百味呢它相对来说是一种比较营养的一种快餐。我不是做广告啊，一点都不是。 我懂。 因为它赛百味最大的好处就是它蔬菜量比较大，而且品种比较丰富。就是你会发现它摆了，就是比如像这个西红柿啊，黄瓜呀，洋葱啊，橄榄呀， 还有小白菜的。 小白菜没有。 那是什么绿色的菜叫什么？ 绿色的菜，生菜， 生菜， 生菜。 我叫成白菜了。 而且它里面的肉类呢，一般不是以油炸的为主，通常都是以金枪鱼啊，还有这个鸡胸肉啊这些为主。那么都是对培根也有。一般来说人们都喜欢，我喜欢吃金枪鱼，因为金枪鱼是一种特别优质的。 我也喜欢吃。 特别 对 我。 我比较喜欢吃鸡胸肉， 鸡胸肉也是很好的一个蛋白质，因为它的脂肪含量比较少，是优质蛋白，特别好消化。最最重要的就是很重要的就是它特别多的这个蔬菜，这个就能够，因为咱们中国人爱吃的这个主食，其实就蔬菜含量是比较少的。 主食里， 这尤其是北方人， 对，尤其是北方 人 不太 对吧？尤其是东北，早上就吃那个炸油条。 不是东北人，从那个，我觉得小磊可能也不太知道，因为小磊是山东的。 对， 就是就是早晨的时候，有吃咸鸭蛋 啊，对 对，是 咸鸭蛋就粥嘛， 哎呦，其实 可香了，尤其带黄的咸鸭蛋，哎呀，说的都想吃了，特别香， 喝一口粥， 淡化一下， 对，吃咸鸭蛋可以吗？ 咸鸭蛋呢，不要吃太多，因为咸鸭蛋盐分比较大， 对 啊。就是盐分太多的话会增加你身体特别多的负担，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 而且说吃心脏多不是心脏不好意思， 吃盐太多了吧， 是吃盐太多对心脏不好， 对 对， 因为吃盐太多了一定会增加内脏的负 担， 比如像肾脏它要帮你把多余的盐分排出去，其实大家已经都知道了，就是不要吃太多的盐分，所以我觉得早上吃咸鸭蛋没有什么不可以，但就要少吃一点， 白煮蛋会不会好一点？ 对，白煮蛋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 对吧，白煮蛋还不错， 无论是早晨中午和晚上都是可以吃的。 那我早上的时候就想吃一点比较开胃的菜，因为早上起来喝一口水之后就有点不太想吃早餐。那对于这种我这样的比较 老师会说 你比较挑的 其实不管怎么样，就是你哪怕你吃的是不太健康营养不太全的早餐，也总比不吃早餐好。所以你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还没有培养起吃早餐的好习惯， 没错， 所以你上来的时候胃口不开。 我觉得好像很多人多多少少都有一点，比如说早晨睡的休息不是特别好啊，或者工作压力很大，早上的确没有胃口吃。 对，所以更要吃容易消化的一些食物。 什么样早餐比较开胃一点？ 其实我觉得像粥就很好了，还有像果蔬汁。 果蔬汁， 粥， 这个很少，粥比较常见， 还有 果蔬汁比较少， 蔬果沙拉都是很不错的早餐， 新颖的一些早餐， 没怎么吃过这个啊， 是 喝粥倒是常有， 对，喝粥是 果蔬汁， 对，果蔬汁， 果蔬汁很少， 果蔬汁其实是果蔬汁，我把它定义为其实液体沙拉， 液体， 因为沙拉呢。就是可能尤其是我就更适合早上吃，为什么呢？因为沙拉你可能要早上用很短的时间吃完，要一口口吃完要花一点时间，但果蔬汁就把它榨成一杯汁，直接就喝下去了。然后呢，果蔬汁又含，它除了含比较多的维生素之外，它有特别多的膳食纤维，所以咱们如果在家里做果蔬汁，不要把它榨特别干净，要把那个就是整个的全部都榨，就是打成这个液体， 它是用那种打碎的那个打，还是用那个原汁机往外榨出来那个汁呢？ 用果蔬机， 果蔬机 就基本上是 专门的果蔬机， 100%的，就是全部都能够，就是不是说把它过滤掉，因为果渣是 有那个原汁机，它是把那果渣挤出来的， 对， 生汁， 果渣是非常好的， 那个是不太好的， 对，不是说不太好，因为把它榨出来之后呢，睡了口感更好， 对， 也不是说不行，但是最好还是要100%的全部都吃掉，而且还有一点，因为基于我自己的经验啊，我现在跟大家坦白，其实我不是很爱吃蔬菜和水果的，因为我觉得我可能小时候也是个肉食动物嘛，但是。 这个前一阵的那个深夜食堂里面就是说也是一个小孩不愿意吃蔬菜，然后那个主厨呢就特地把各种蔬菜混到那个肉里面， 对 啊， 对， 这是一个好方法， 这是对啊，吃沙拉不就是这样的吗？ 或者是你，我再接着讲刚才说的，就是你把它变成汁之后，你就会发现吃起来就没有那么痛苦了， 至少速度上会快，一口干下去， 而且饱腹感特别强。 哎，没事、 啊。我举个例子啊，我给大家看一下， 挺好奇的， 看一下这本书。这本书呢，就是今年下半年，就是， 哎，给老师、 好的，今年下半年在我们的工作室拍成的， 偏了 这 个，哎，对，能看见了。 然后基本这本书的果蔬汁也是绝大多数就是被我喝下去了。 哦，我这有一个封面可以给大家仔细的看一下，果蔬汁就是哇，很漂亮。 对，这个小磊已经把 它有个小星星的形状， 大家可以在直播平台上看一下这个果蔬汁的样子。 对， 让我一早上能看到这样一杯又漂亮又好喝的果蔬汁，一定马上起来吃早餐。 对，首先呢，果蔬汁它能帮你开胃，因为它一般都是酸酸甜甜的。比较好消化，然后呢，另外你能够在一口气，可能就十几秒就能够把很多很多的这个微量元素、膳食纤维、矿物质，全部都喝下去，而且饱腹感特别强，而且果蔬汁呢，就是搅拌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它肯定比原来的好，要好吃很多，这是我自己的经验啊。 尤其是混合了多种水果，是不是？它不是单一的某种榨 的汁，对吧？对，我觉得你可以，就是说，如果大家就是比较忙，就可以提前准备好一些水果和蔬菜，洗干净之后放在冰箱里面。 不是说打好汁放在那。 不要，要第二天要 现打的，这样比较好哈。 放在冰箱里面要洗干净。 洗干净。 要去皮的要去皮，要切块，因为只是冷藏一晚上没问题。 就准备好原料， 就一股脑全部把它放进榨汁机里， 然后一打碎， 然后就 可以喝了。 这样的做法还挺快的， 尤其适合一家人，也尤其适合你和几个室友一起住。因为就可以大家一起喝了。 老师，学校里好像不让放那个榨汁机。 没有啊，不会啊，我们可以买个功率小一点 的。对， 也有手动的，手动的那你还可以完成早锻炼，也不错。 对，电动的八成不允许用，手动的可以试一试。 手动的肯定可以， 对吧？ 实在不行，你就可以买一些这个就是现成的果汁，有那种水果。有现成的卖好的， 但是还是要防腐剂少一点的。 对，防腐剂少一点的，比如像刚才你吃的早餐，就是因为我相信你可能不太愿意在家里做，那你吃了小笼包，吃了这个粥，你其实再可以带一个这个，比如说超市里买的这个果汁，然后把它补充掉，这样你的早餐就比较完美了。 好的，谢谢夏巴老师对我们这个早餐的提议。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听一首歌，然后回来我们继续再聊聊还有沙拉早餐的做法，非常新颖的早餐，看看怎么做出来的。继续关注女神百分百，一会儿见。 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 FM 98.2，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女神百分百，我是小磊。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来，天一，你说吧。 好，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而现在你听到听的声音是来自 Ladies First 女神的闺蜜天一。 是的，我 好华丽的开场了，是不是？ 好的，那我们也隆重邀请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萨巴蒂娜老师。 欢迎 萨巴老师，欢迎我自己。 老师很幽默啊。那萨巴老师呢是美食专栏作家，今天呢为我们来分享一下关于早餐的一些知识和一些新颖健康好吃的早餐。 好的，那刚才上半节呢我们也是分享了吃好餐的一些好处，就包括我自己以前看过一个明星的一个女明星的专访，因为那个女明星都非常的注重饮食，注重身材嘛， 是啊， 所以他们有一个女明星，她又说了，我每天只吃早餐，而且我的早餐的这个营养必须都要达到了，不管是蛋白质啊还是什么的，这些全部都达到了，我之后我一天都可以不吃饭了，就只喝水就可以了。 对， 所以可见早餐的重要性。那今天呢接下来的这一部分呢也是由我们老师讲一下这个早餐，吃早餐的选择，包括就是让老师跟我们说一下他制作沙拉， 沙拉早餐和果蔬汁的一些方法啊，一些过程。 对， 其实吃早餐的选择我无非就是外卖，或者是自己去外面吃，又或是自己在家做。但是我觉得现在学生啊以及上班族选择外卖的会比较多一些。 不是外卖吗？是上班路上这在外面买了。 啊，就是外面买的。啊，对，外面买的。那这个外面买的早餐，这个其实鱼珠混杂的， 对， 卫生条件堪忧， 对 吧？ 特别的， 对， 我尤其是我觉得那些小贩呢，他们对这些食材啊，真的一点都不用心。 对，那其实那个萨巴老师可以给我们讲一下，在外面选择，就是不得不在外面吃的时候，可以选择一些什么样的早餐，能够让营养更均衡一点。 其实大家不要觉得我永远都是在家做饭的，我也经常叫外卖。因为我觉得我是个吃货嘛。 那老师可以分享一下哪家外卖好吃？ 我一般我一般叫外卖，我喜欢一定要叫品牌店 啊， 连锁的，因为它肯定是有一定的卫生保障的。我一般是不会吃路边摊的 啊， 我觉得大家以后也不要吃路边摊。路边摊最大的问题其实是卫生问题。 对 啊，比如说用的油，因为你没有人去监管，所以他用的食材、用的油、用的调味品，可能你都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 是啊，而且那些人卖的东西，他们自己都不吃。 而且他自己是不是这个卖做这个路边摊的人，他是不是有卫生许可证，你也不知道。 万一他， 所以我觉得想想有时候蛮可怕的。 对， 所以我建议就是大家去品牌店，至于什么品牌店我就不说了。那么其实你像其实像小笼包啊、粥啊这些，其实全部都是有的， 对 吧？习大大不也去过 是 某家店， 对 吧？ 对。然后呢，你就其实可以买一瓶这个果汁， 带进去一起吃，就是一顿。 总之，哪里标配的都有一个果汁。 对， 带着果汁是 什么？我来说一下早餐。对，我来说一下早餐一定要有些什么的营养素， okay, 好吧？因为你刚才讲到那位女明星，那位女明星其实她对于早餐的见解是非常对的。 嗯， 就早餐其实是一日三餐当中最重要的 一餐， 你可以忽视任何一顿，但是不能忽视掉早餐。 没错， 好。而且早餐呢，一定要尽量吃饱， 嗯、 吃好。 嗯， 吃的要像女王一样，所以就像我的书写的一样，嗯、像女王一样， 女王起 的 对，像女王一样， 所以一定要特别重视，嗯，一定要特别特别重视。首先，一定要有优质的蛋白质， 优质的蛋白质。 什么叫优质的蛋白质？ 优质蛋白质，我举例来说，比如像鸡蛋、 鸡蛋 、 牛奶、 鸡蛋是必不可少的， 像你爱吃的鸡胸肉、啊，像一梦爱吃的这个金枪鱼、金枪鱼推荐是水浸金枪鱼，因为你我罐头嘛、 嗯， 其实因为坦白说，不太可能你家里常备一条活的金枪鱼， 这不太可能。 所以我觉得有一些水浸的金枪鱼罐头是不错的 啊， 但是对于有些没有减肥的这个担忧的人说，买油浸的金枪鱼罐头也是可以的。 嗯， 这些都是优质蛋白质。 水浸， 水浸就是是用矿泉水浸的， 对，它不是用油来， 它只有水，它没有别的。 就是如果喜欢减肥的话，可以选择这种，因为它没有那么多的脂肪含量。 对，这些都是优质蛋白。那么最常见的其实就是牛奶。 牛奶，对，这个大家都会 喝牛奶是。 而且会变聪明， 我觉得睡觉前特别容易喝牛奶帮助睡眠，是吧？ 睡觉前也可以喝，其实早上起来之后也可以 喝， 因为它是优质蛋白质、就说每天早上一定要摄取优质的蛋白质、因为每比如说举例来说，你大概是60公斤、那么你每天至少要吃60克的优质蛋白。 那老师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鸡蛋的吃法一般是吃这种煎鸡蛋比较好还是煮鸡蛋比较好？ 煮鸡蛋比较好， 肯定是 煮鸡蛋、对， 煮 鸡蛋而且更好消化。但煎鸡蛋也没有特别大问题。只要你爱吃也是 油量， 尤其是 少一点， 对，而且其实早上没有那么大限制。早上的话其实吃的稍微有点油脂也没有关系。因为早上一定要吃饱吃好嘛。 对， 而且热量也要多一些，所以我建议呢，早上的一早上的这个热量其实占一天摄取的40%以上。 一天的40%， 一天的40%， 那已经吃的八成饱差不多。 对， 可以吃的更饱一点吧， 可以更饱一点点， 饱一点不能赶去上课了。 其实你现在理你现在理解的这个八分饱很可能还是不够的，因为你现在不怎么爱吃早餐，所以你早上吃不了多少，你胃口还没有长开，而且 觉得饱的时候， 而且你的身体还没有适应。因为什么？早餐一定要吃好一点，吃饱一点，因为这样的话你新陈代谢才会旺盛。 对。 那么其实反而是对什么减肥啊、健身都是有好处的。 对。 所以早上要吃的好一点，除了除了优质的蛋白。那么还要有优质的碳水化合物。 优质的碳水化合物。 优质的碳水化合物，这里面讲究很多。其实米饭啊， 米饭、包子、馒头， 像你刚才 面条， 我自己这么定义，因为你现在还很年轻，你其实像这个像米饭啊、包子都没有问题。但是其实等到了上到一定岁数之后呢，其实我还是建议摄取的是以粗粮为主的碳水化合物。 粗粮，地瓜， 就像咱们 玉米、 辽宁的大饼， 像大饼， 对， 发粮，玉米面大饼， 对 对 对 吧？ 像玉米。像玉米，还有糙米， 糙米， 芋头， 紫薯， 土豆，南瓜， 绿豆算吗？ 绿豆， 对吧？ 绿豆也有碳水化合物，但它更主要是以蛋白质为主，但也是可以没问题的。就是早上，比如你喝杂粮粥，你喝这个腊八粥。都是很好的。 早上有绿豆粥吗？尤其夏季比较多。 绿豆、大米粥，这些都是可以，尽量就是说杂一点的这个。主食 别吃单一的那个大米饭、大米粥， 对 就好。 尤其是现在我再讲一个触目惊心的一个例子，就是现在中国人的糖尿病的患者已经占了10%以上了，而且潜在的 就是其中的一个。 对，如果他 不能吃好多东西， 那你要小心了。如果你爸爸有糖尿病，很有可能你将来以后也会得糖尿病。 他不是遗传的， 但是后期饮食造成的。 糖尿病不存在遗传一说除了一些，对，它更主要还是跟你体质有关。基本上， 别吓唬我， 我就要吓唬你，因为你我现在不吓唬你，以后你可能就会 注意饮食的话， 我爱吃糖， 因为糖尿病跟糖 不是有必然联系的。 糖尿病其实就是一个不好的饮食习惯长期造下来的一个产物。 比如说不吃早餐就会容易得糖尿病， 对，非常容易得糖尿病，因为你三餐不规律的话，你的这个胰岛素分泌也会不正常。 对，尤其是中国人喜欢晚上吃的最多，对吧？早晨吃的最少，甚至不吃，这个倒过来的习惯。 而且还有糖尿病容易患糖尿病，也跟你吃的这个主食有很大关系。 其实跟吃的糖并没有，不是说吃的甜了就一定会得糖尿病、 嗯、 你吃的特别多的这个精致的米精面也是容易有的，因为它属于这种到了你的胃里面迅速就变成了这个糖原， 嗯， 那么其实是加重你身体的负担，所以最好是糙米糙面，还有像土豆啊、嗯、紫薯啊这个南瓜啊、 嗯、 这些粗粮，它会缓慢的释放。 小米 也不错、嗯、对，它会缓慢的释放，总之不要是特别精致的精米精面、 哦、 但是你偶尔吃一些也没有问题，尤其是当你上了岁数之后就更要注意了。 好，我今天回去让我爸看一下这一期的回放。 对 对对，让他备多备点粗粮。 对，其实糖尿病我觉得你下次可以请我再来做一次嘉宾，因为糖尿病我也有蛮多心得的。 没有问题。 OK， 约了 OK， 除了这个就是这两个都很重要啊。 嗯，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中国人特别容易忽视的，就是膳食纤维。 膳食纤维，对， 膳食纤维呢，就是说很多人其实现在就是 蔬菜瓜果， 对，蔬菜瓜果这种叫膳食纤维。 膳食纤维 是分可溶性和不可溶性的、 嗯、 但无论是可溶性还是不可溶性的，其实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 什么是可溶性的？ 可溶性就是说它能够跟水融入到水里面， 嗯，融入到水里面。 不可溶的就是像不能消化那些东西、嗯、但是它会变成残渣，它会方便你这个不会造成便秘啊。 哦，它会帮助你排便， 对 吧、嗯？其实还是对身体有好处， 也是有好处的， 都有好处。 虽然它不会直接被人体摄取，但是它会给你带来其他的好处， 帮助你的胃肠蠕动。 那么， 对， 就是常规的就是蔬菜瓜果。 老师，那你刚才说这么多好的这个蛋白质也好啊，这个主食也好，怎么跟这个早餐结合起来呢？好，很少有人早餐是专门吃一个南瓜， 对 吧？对， 我早上就经常不吃这个瓜果蔬菜。 对， 我会吃。 怎么把它结合起来呢？ 对， 所以就是一定要有。我的意思是说，一顿优秀的早餐是要都要有这些东西的。所以大家现在一定要重视起来， 我们 要只吃两样，不要只吃两，也不要只吃一样。有些人，有些特别是减肥的妹妹，就只吃一根黄瓜，吃一个， 这样不对的， 这样也是不对的。那么你的像这个伊梦，你吃的也是不对的，因为你只有这个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 老师是，你看现在因为是在不在家嘛，在家的时候，我妈妈还是比较注重这些的。 嗯、 你看一般早餐的时候，我妈妈一般给我煮一碗小米粥， 嗯， 然后一个煮鸡蛋， 嗯， 然后一个就是她自己包的那种鲜肉馅的小包子， 嗯、 就这么大一点，然后再给我拌一个苦瓜木耳， 那就很好了。 然后是用那个橄榄油拌的， 嗯，对。你妈妈看来是营养专家， 非常 健全，非常营养充分的一顿美好的早餐，而且肯定口感又特别好。 对对对， 啊，我觉得这样的早餐是很好的，尤其是在家做的。又卫生又营养。 老师快教教我们这些 这个 爸妈不在身边的，我们也想吃得好，快教我们两招。 其实也是，对，因为绝大多数人其实都是很懒的， 对， 尤其是自己一个人过生活的人更是懒， 是， 所以呢就建议大家要选一些特别好做的一些菜， 又快又好做还得好吃。 那就是沙拉。 沙拉， 对，沙拉 不是很凉吗？如果大早上吃凉的是不是不太好、啊、 沙拉也分暖沙拉和冷沙拉。 还有暖沙拉？ 对对，因为暖沙拉呢是指的是说它温度没有那么， 今儿长知识了，暖沙拉。 还有暖沙拉， 对，有暖沙拉。这个暖沙拉呢就是说指的是有些食材它煮熟了之后只要略微的放不是很烫了之后就可以吃了，这种叫暖沙。比如说你小土豆沙拉。 小土豆、 嗯、小土豆大家都很爱吃吧、 嗯、 就尤其是春天的时候下那种小土豆上市了之后买点小土豆把它煮熟、 嗯、 它就可以是当又可以当主食可以当蔬菜， 嗯， 然后味道也特别好，就是你煮熟了是暖的就可以吃。 哦，这样就不会有凉的那个口感。 对啊，像紫薯、 嗯、 甚至意大利面， 意大利面也可以在早餐、 啊、对，意大利面可以在早餐吃，就是做成意大利面沙拉。 哦， 这样的话呢就是都是可以在早上吃，而且也不是很凉。 哦，好棒的一个方法。 对，所以沙拉家大家不要理解成就是 因为就是拌在一起的一个大 拌 菜。 对， 凉 拌 菜。 沙拉 现在 拌蔬菜的拌， 其实沙拉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广义的一个范围了。 嗯嗯， 就是很多东西基本上我觉得就是你喜欢吃的东西都可以拌在一起、 嗯、 老师赶紧给我们推几个让我们能记住的，一下能记住又买又 好 买的食材，好做的，给我们说具体点。 对， 来的 我觉得就咱们就一样样说，比如优质的蛋白质、 嗯、 像你爱吃鸡胸肉，对不 对, 对，其实鸡胸肉是最好做的了， 就是煮熟了嘛，就一些过水就熟、 嗯、 只要把鸡胸煮熟或者蒸熟或者煎熟都是可以的，而且它也适合、 嗯、 非常适合头一天晚上就做好。 哦，可以提前做好、 啊、 对，你可以提前做好，没有问题的，绝对不影响营养也不影响口感的、 嗯、 把它提前做好就放在冰箱里面，甚至切成块也没有问题。 嗯， 然后呢还有像你刚才不是说爱吃金枪鱼吗？ 对 啊，那金枪鱼罐头， 嗯， 水浸的或者油浸的， 嗯， 这个也都是优质的蛋白， 直接拿着就能吃、嗯、 对，还有就是煮鸡蛋 煮鸡蛋 也很方便，家里 加加 热。现在有那个蒸蛋器，往上一放，定完时甭管它了，然后就熟了， 对， 还特别烫呢。 对，这些 不只是热，是相当烫。 对，这些全部都是可以，就是作为早餐中的优质蛋白，放在沙拉当中的。 好，蛋白这一部分。 哦，蛋白。 然后是碳水化合物。 碳水化合物。 然后我建议就是一些，相对来说就 意大利面的。 意大利面， 意大利面，然后 小土豆 ， 紫薯， 红薯， 芋 南瓜，芋头，玉米， 玉米也可以， 玉米粒， 我 觉得玉米粒其实也有那种速冻的， 有 啊， 那种 我今天就索性全部都说那些适合懒人的，适合那种就是基本上 的， 对，适合你们俩， 玉米粒肯定是没问题的，我是喜欢买那种新鲜的玉米，然后自己剥 出来， 然后呢分成一小袋一小袋的。就煮熟了之后放在冰箱里面，第二天 时候一倒， 哎，对，就这样。 然后应该是膳食纤维了，对吧？ 膳食纤维就是蔬菜瓜果，那就很简单了。 喜欢吃什么就放什么，就是 你喜欢吃的任何蔬菜、任何水果都可以放进去。 哦， 这些都可以。平时你可以买一些特别容易储存的，比如说像 火龙果吗？ 火龙果可以。 苹果。 然后黄瓜、 西红柿、香蕉， 这些全部都是非常好的，这个膳食纤维， 而且能放两天， 也能放，对， 能放两天， 一星期都没问题。 可是如果光这些，感觉味儿是不是少了点？ 对， 我怎么给他那听着搭配起来还是有点清淡？ 那你简直就知道我马上要说什么了。然后就是一些沙拉酱了，要放沙拉酱。沙拉酱呢，我建议大家呢还是自己做。 自己还能做， 买 的是不是太油了？我猜，就什么千岛酱啊，什么那个油油的那种酱。 千岛酱呢是以蛋黄酱为基础，然后加一些番茄酱，它是以蛋黄酱为主的。蛋黄酱是一个最常规的，可能大家最常见的这个沙拉酱了。那么市面上有很多品牌，你如果实在懒，你是可以就是 直接买过来， 如果你不懒，你就是自己在家里做。然后我这本书中就是介绍了这个。 各种酱料的调配， 蛋黄酱的，对，基础蛋黄酱的做法，大家可以买。其实自己做也是很简单的，就是最好有个打蛋器就行了。 打蛋器， 然后呢，一般来说，这个沙拉酱你做好之后呢，可以放个两三天， 做 一次够 用三天的早饭。 对，或者是你家里人多，对吧？你给室友做，就是一顿都吃完也是可以的。 我下班给他们做， 可见室友关系是多么的不好。好，老师您继续。 然后沙拉酱呢，其实分很多种啊，我就给大家说几种比较经典的，然后简单做的。像蛋黄酱就是非常简单了，就基本上有蛋黄，然后有这个就是有打蛋器，然后就很方便了。另外呢，还有就是千岛酱呢，其实就是在这个蛋黄酱基础上呢，增加一些酸的味道。一般来说，只要添加番茄酱就行。但是呢，我是还喜欢放一些酸黄瓜。放一些黑胡椒， 酸黄特别下饭，我感觉。 对，有一个德国品牌的酸黄瓜特别好吃， 对， 国产的还没有买着的能媲美的。 国产的还没有。 对。然后这个其实真的，你是可以任意添加你想要的东西，让做成这个千岛酱。但这些呢，就相对来说它是脂肪含量比较多的。 对。 那么其实最最简单的其实是油醋汁沙拉酱。 油醋汁 就是有优质的橄榄油。 优质橄榄油。 加上一些，可以是红葡萄酒醋，可以是这个苹果醋，也可以是橙汁 也可以。 柠檬汁。 柠檬汁。 对，或者甚至一些比较 对 制好的国产的醋，就是那种米醋也是可以的。 米醋也可以。 对，但一般来说，你买一些进口的那种葡萄酒醋是比较好的。 就是这个醋加上前面那个 橄榄油 一调就可以， 然后一调就行了。 好想现在一下子穿越到明天早上啊， 对， 好想来试一下，迫不及待了。 对，我特别建议大家家里一定要买一瓶这个葡萄酒醋，就是它比较黑色的，因为它有那种酸甜的味道，然后能够让很多叶子菜都很好吃。 哎呀，老师是万能的。 听老师说完之后，我们想赶紧试一试了。 对呀， 非常感谢老师。 我今天来之前我还说，为什么下午咱们做早餐的这个，就是想让大家听完节目之后立刻 尝试一下。 其实早餐呢，就是说要有一些技巧的，就是说你早上时间不是很多，所以其实你可以头天就开始做准备。 好，谢谢老师给我们介绍的这个沙拉早餐，非常的万能啊。然后我们今天进行的秘密花语呢，也是由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很多好喝的果蔬汁。 好的。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好的，欢迎回来。 那今天为什么秘密花语来说果蔬汁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图片呀非常的美好，就老师做的这个果蔬汁啊， 嗯， 看一下， 对，特别的 好看。嗯，像我们这个， 哎，老师，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孩子哦？ 没有， 没有啊。 嗯，哎呀，因为我太爱自己了。 如果是孩有孩子的话，一定 很 幸 福 这个小孩。 啊、 嗯， 对啊。 其实这个恋人也可以给这个对方做一杯这样特别美好、特别浪漫的一杯果蔬汁。 对，教教我们给一个自己的那个另一半做一个什么样的果蔬汁，对吧？既能打动他。 啊，不是，是我工作室的人，我 啊 嗯。 还有这个是紫薯吧？ 对， 嗯， 我的妈呀，太好喝了！ 看着是不是就想喝？ 这是山楂吗？ 这是樱桃的。 哦，好吧， 山楂， 不要轻易开口。 哎，这个特别像奶昔一样， 我觉得 诱人， 感觉太好喝了。 哎，你觉不觉得当你的男朋友拿着这样一杯特别好喝的果蔬汁摆到你面前，早晨你是不是就爱死他了？ 我不会， 你不会， 他要把这几杯同时放我面前 ，OK， 一杯我估计我喝不饱。 哎，这个外国 人比较大， 不要， 就是 我，你喝过之后就会发现一杯其实真的挺够的， 够了是吧？ 嗯，是很有果腹感， 因为它的膳食纤维特别多，它就饱腹感很强。 嗯， 它不会让你立刻就会饿的。 行吧，给我两杯。我就知足了。 有一个外国的男同志啊，他就是365天每天为爱人做不同的早餐，坚持了很多很多年，然后每天都不重样。我觉得他应该是也是会采用这种缤纷多彩的早餐的方式。 对， 特别感人。 我觉得老师要赶紧教一款吧。 对，教一款。 看了这么多，我还不知道怎么做呀，教一款最好做的啊。 我觉得我自己最常喝的啊，就是把香蕉、 牛奶， 然后放在一起打。 香蕉牛奶 啊，然后呢，如果是在夏天呢，还会放切一点别的水果，比如说白兰瓜、 哈密瓜， 甚至一点点的这个小黄瓜都是可以的，增加一点清香的。 白兰瓜是什么瓜？我不知道。 一种黄皮儿的，然后小小的，像地雷一样那种瓜。 哦，我知道那个 伊丽莎白瓜。 哦，我知道了那种小瓜。 嗯，就那种瓜。就瓜瓜，它能够让这个 可爱 香蕉牛奶变得有那种清香味儿，会让味更好。 哎，我跟你说，这个超好喝，我自己最爱做香蕉牛奶。 对， 这两个绝配。 对， 真的， 但 是他们 都是香蕉牛奶，最好不要搭在一起 啊。没有特别的，只要别喝太多就行。不过我试过一次，喝挺多的，因为那时候是尝试嘛。 嗯， 因为我们工作室有的时候就是为了试不同的味道，然后就会做很多 不同口味的香蕉牛奶。 因为这是我最喜欢喝的一款， 嗯， 我也喝了好多，确实是不太好。 嗯， 但你只要别像我似的喝那么多就行。 早上来一杯还是没关系的。 一般来说一小瓶牛奶，然后一根香蕉就可以了， okay. 就一比一。然后你可以再放一点瓜， 嗯， 什么瓜都行， 各种瓜都可以，黄瓜也可以。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而且我认为是最适合当早餐的一个果蔬汁了。 嗯嗯嗯， 为什么？因为它有牛奶。牛奶就已经含有这个优质蛋白了，刚才已经讲了半天了。 哎，老师，那如果牛奶还有没有其他的可以搭配的？除了那个香蕉以外， 我觉得，像香蕉差不多的那个，之前我有尝试过和牛奶一起搭配，好像是石榴汁 啊，石榴也不错。 嗯， 石榴也不错。 我知道石榴跟芒果， 而且做出来特别漂亮。 其实你 粉色， 其实像刚才我说的那款，你不放香蕉，只放各种我说的 瓜 也是可以的。对，一般来说，但是不太建议放特别多，就是说特别酸的那种水果， 哦， 因为这样的会凝固，这样不太好看。 那像我们图片的这些，其实做出来是不是很复杂？ 都很简单， 看起来就是特别的。 我觉得，对，我觉得沙拉就是一个最简单的早餐，然后水果蔬汁就是液体的沙拉。 嗯， 其实都是为很懒。 我喜欢刚才那个白色的那个， 这个， 不是 这 个，对， 嗯，我也喜欢 这 个。 这是什么呀？ 这个是 应该是 桑葚。 嗯，对， 桑葚， 啊， 对，这是适合夏天吃的。 哦，已经过了， 已经过季了， 过季了。 但是你可以用树莓来替代。 对， 树莓现在还是蛮多的。 秋天比较适合， 因为都是像浆果类的。 秋天比较适合喝。 秋天我觉得适合喝，就是， 秋冬比较干，我觉得。 对，秋冬比较干，又是在北京， 水分多一点。 对，我觉得。其实任何果蔬汁都适合补水了， 啊， 因为都是水当当的。 嗯，好， 好的，谢谢萨巴老师为我们推荐的这几款果蔬汁，还有刚刚为我们介绍的沙拉早餐的做法，非常的受用，觉得明天就可以起来做早餐了。 对，给你的爱人也做一杯，别给光给自己吃，对吧？ 前提是要有爱人。 对，前提是有。 估计你学会做了之后就会有爱人。 对。 老师，这是鸡汤啊！ 这追人小秘招。 是的，是的，没错。 女追男，隔个果蔬汁。 对， 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感谢萨巴老师为我们的推荐。 是的， 也希望萨巴老师呢能够继续为我们再推荐一些好吃的早餐和一些健康的搭配。 没错，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节目活力榜，我们下周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拜拜。